再给我一点温柔，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

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穿过幽暗的岁月，

深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